要抓住这一刻，这一秒。 空气里充满晚霞青春的味道，是一种绚丽的颜料，世界不再只有弹药的记号。 我曾有过 青春的味道， 是一种绚丽的颜料， 世界不再只有单调的记号。 我曾有过 真实的心。